为官之法人民， 是无罪，是人。 再请听李长春演唱的《将相和》。 不什么才干，你打的剑放着我香味呀炒饭。心儿里人那不知把小我心满忧 赵氏孤儿。 我为将